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3集，集体辞职。 爷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哼！ 说完，程俊伸手把衣袖抚平，朝明海礼貌地点点头，直接离开。身后，明海拍着桌子，怒而开口：“ 程俊，你不要命了？” 程俊头也没回。京城研究院，秦冉的实验室，廖院士跟叶师兄等人都收到了云光财团的这个消息。这群人中，廖院士年龄最长，他不太爱说话，但论分辨局势的能力，他比世家子弟楚恒都要稍高一筹。 秦冉能接管研究院继承人的方印，是因为云光财团公开保他。 廖院士召集了众人，他微微眯眼。 方振博他们盯着他很久了，我们手里的 B 计划也是那些人眼红的。我们301实验室将面临一场危机，大家把手里的研究资料，能带走的带走，电脑上的全都销毁，然后离开，其他的交给我。 事情一转三波，廖院士也没有想到，仅仅几天，秦冉这边又出了问题。他因为熬夜研究，精神状态不算好，但依旧冷静，有条理地吩咐下去。 廖院士，您呢？ 南慧瑶看了廖院士一眼，廖院士看了看实验室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忽然说道：“ 秦冉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家里人？”“ 哦，秦永帝他们，我知道的。” 南慧瑶不知道廖院士怎么忽然转到这里。廖院士点点头：“ 那他妈妈呢？”“ 我知道。” 邢开举手，然后挠挠头：“ 我跟林思然打游戏的时候听他说过，他妈妈不太好。” 廖院士目光看着实验机器：“ 他妈妈是姓宁吗？”“ 廖院士，你知道啊？” 邢开诧异。廖院士听完忽然点点头道：“ 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走。” 邢开没有想太多，他听着廖院士的话，把资料拷到 U 盘上带走，却发现南慧瑶跟楚恒没有动。“ 哎，你们俩怎么不走？” 邢开一愣，他继续挠头。南慧瑶拉开一边的椅子坐下，手中的实验仪器转了转：“ 廖院士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不是只靠冉冉一个，就算他不在，我们也会撑住研究院。” 楚恒没说话，但只是坐在电脑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能考上京大的，除了邢开这种走后门进来的，智商都不会太低。楚恒跟南慧瑶都能分辨出局势，越是这种情况，他们越要稳住。虽然他们是因为秦冉才有今天在实验室的地位的，但不代表他们本人没有实力。廖院士看着他们三个人，嘴角动了动，向来冷冰冰的脸上略微有了些温度。“ 你们……好，你们要留下就听我的。” 廖院士低声吩咐道。秦冉的这个消息传递得很快，秦家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团队，因为云光财团这一下，瞬间又直入谷底。“ 秦总，眼下情况不好。” 秦主任拿着文件匆匆找到秦汉秋：“ 秦小姐那边是不是出事了？” 不然秦主任想不到为什么云光财团会做这个决定还公开。“ 我也不知道啊。” 秦汉秋拿着手机，他摇头道：“ 哎，小程不让我告诉冉冉这个消息。哎，技术部怎么样了？”“ 不好。” 秦主任摇头：“ 没了云光财团的核资案，工程就进行不下去了。 从消息出现到现在，有四个人辞职了。其实这样也好，我们不能什么都靠秦小姐。 辞职人数还在递增，这件事对秦汉秋这边是个非常大的打击。 我去安抚公司里的人。 秦管家开口， 世态炎凉，我们得准备好后路。 上次的事情已经给秦家一个教训了。云光财团中心总部，杨老先生坐在办公室，同总经理说着管理方面的事。就是这个时候，28层工程部的经理敲门进来。28层是云光财团的核心部门，28层经理杨老自然认识。他停下谈话，笑着看向28层经理：“ 什么事啊， 杨董？”我是来递交辞职信的，交接已经安排给助理了。 他伸手把信放在杨老先生面前。 为什么忽然辞职？ 杨老先生正襟危坐。28层经理低头道： 因为私人原因。 说着他低头看了看手表，快到下一场面试的时间了，他朝杨老先生告别，直接离开。杨老先生看着手中的辞职信，微微拧眉。他拆开来看了看，很官方的辞职信。放下信，杨老先生拿起手边的电话，想要打去人事部问问。还没碰到电话，电话就响了。正是 HR 的经理，那边的声音挺惊慌的。 杨董，28层 IT 部7名大将辞职了。 7个辞职？ 杨老先生直接站起来，他眉头一拧。 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去给我好好查查。 云光财团 IT 部大师级别的工程师就12个，这一下走了7个， IT 部要怎么维持下去呢？他啪的一声挂断电话，站起来，眉眼严肃，要去28层楼看一看。刚起身，门外又有人进来。陆之行一手拿着个纸盒，一手拿着一封信。杨老先生沉默地看着陆之行手中的辞职信，抿唇道： 为什么？是你在 IT 部动的手？ 你什么意思？ 陆之行拧眉。 IT 部7名大将离职。 杨老先生厉声开口，加上陆之行这个首脑，8个。听完，陆之行抬了抬头，虽然才刚知道这个消息，但半点也不意外。 原来是这样。 他把辞职信放在杨老先生桌子上，然后淡淡地看向杨老先生。 你不会真以为云光财团 IT 部有今天是因为云光财团的大名吧？ 什么意思？ 杨老先生微顿。陆之行推了一下眼镜，淡淡开口： 抱歉，昨天忘了告诉您， IT 部精英成员基本上都是 Poppy 的粉丝，都是冲着他来云光财团的。您把他们的偶像赶出云光财团了，还想让他们留下帮你卖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